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今届东京残奥会，港队奖牌大热之一余卓儿再度出战轮椅剑击项目。余卓儿在雅典、北京、伦敦和里约残奥会四届共赢得七金三银一铜的骄人成绩。今次角逐女子 A 级花剑和重剑个人赛，可不可以再搭翻奖台呢？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8月16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耶、yeah, ！我已经就位啦，我系奔神啦， 系啊，我都就位咗啦，我系波城啊， 嚟嚟嚟嚟，我哋快嚟个决战先， 决战咩？ 决战直播室啊， 大定细嘅个决战， 乜都好啊。 喂，今日我想讲嘅呢样嘢 系 有趣嘅体验同埋发言。 点解？话说 吓，有一日我放工翻到屋企，好难得地好早翻到去啦、 嗯， 一开门。见到我妹坐咗喺 sofa 嗰度，只手揈下揈下咁样样揦住啲嘢，跟住我就好奇一望，但个电视开住咗个， 系 咁咪正常睇电视，咁做咩咧？系咪即紧拉衫咧？佢揦住两支古棍， 吓 喺度打紧 air 针。 我想先问一样嘢，你系知唔知你个妹系有打鼓呢件事？ 我知佢同我妈去学打鼓嘅，喺屋企 跟埋妈妈打一齐咁。 即系佢两个有唔知有一排戚起条筋有兴趣，跟住就话、嗯、哦，不如我哋去学打鼓啦。咁跟住就喺附近揾到有个年青嘅鼓手学打鼓。咁、但系呢个鼓手我都有问， 系 即系唔系问个鼓手，问我妹同我妈。哦，咁佢有冇？出去夾 band， 然之後可能玩啲樂隊咁樣。佢就佢主要係教多咯，即係好少就即係就冇入 band 度打嘅。 識諗啊， 辛苦啊， 因為直接揾錢， 辛苦啊大佬。咁所以我就知佢哋有學鼓嘅，但係我第一次見佢哋喺屋企練。我媽唔喺度，我每年。可能因為我好少咁早翻去啦。 我想問一下，佢係攞住兩個鼓棍係打嗰啲冇聲嗰啲鼓 pad 啊，定係 打空氣？ 哦，打空氣啊！ 仲計 air 吉他之後有一力就 air 啊，仲犀利啊！跟住佢就係用電話播住一首歌，然後跟住打嘅，有份譜喺度嘅，好似嗰首歌。就是上帝终于预备咚咚咚咁 ，OK 嘅 ，OK 嘅。 咁我觉得几得意，见到我妹喺度学乐器。 嗯， 佢以前都有学过，但系我好少见佢喺屋企练。 佢以前学系学咩先？ 古筝，摆咗成扛咗成副古筝，系中学时候，因为学校需要嘛。 系， 扛咗成副古筝喺度，咁多年冇见佢喐过。 系。 跟住，但系今次我居然见到佢，哇！好想打鼓啊！ 佢、okay. 你有冇问过佢，其实系乜嘢原因底下会令佢突然戚起呢条筋，系咁想打鼓咧？咁 佢话其实系想有一啲 嘢可以做啊， 系啦。咁但系我又问，咁我其实你而家打紧呢一首歌嗰、那个程度去到边度，或者有冇一啲你知学乐器 系 就是、会有一啲叫做入门嘅歌曲 啊？系冇错冇错。 咁佢话而家佢学打鼓咧，嗰、那个入门嘅歌咧就系 Coldplay 嘅 Yellow 啦。 哇！ 咁我又开过嚟 有型。 咁系嗰个鼓系会相对容易啲跟住去打嘅咁样。系跟住佢话亦都会学过爱我别走啊。咁而家佢话。上帝早已预备呢首学埋完成到之后，就会学周杰伦嗰首《晴天》啦，咁。 O K， 我都系一啲相对中版少少嘅歌曲啦， 即系容易啲跟啦。大佬，你话啲太劲嗰啲 O O T 嗰啲，真系太劲啦！ 你俾个谱佢咯，你问啊，你问啊水裸咯，你问啊水裸个谱啊，我妹学紧 打， 问啊问 子 瑜 攞 谱 啊难啊咁样。 系咯。 咁佢呢个就我妹嘅进度，佢学咗几首流行曲啦。咁、我妈就学咗大半首 Yellow。 我想问你阿妈系纯粹因为阿妹学，所以佢跟埋一齐去学下，定系其实成件事系你阿妈 initiate 嘅咧？ 冇心究，唔系佢有讲过，但我唔记得。sorry， 你真系好有心啊！ 有心啊！ 真系好有心。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跟埋佢哋学啦。 我有谂过，但系时间夹唔到嘛，哦、即系佢都系行一夜晚，你当可能八点几嗰啲。 哦，即系可能你都未收工。 系啊 ，OK。 跟住我知道阿妹而家打紧嘅嗰啲歌之后，我就访问上身啦。问一个问题啊、哦，其实你最终。有冇一首好想打到嘅歌？ 是 有冇个目标啊？ 系都会噶嘛，即系你学一个乐器，你梗系有啲嘢想 achieve 到噶嘛吓。 咁佢话有，原来系男儿当入樽嘅歌。 哇，系咪即系主题曲啊？ 佢系讲嗰首歌，我估系 佢就咁讲话男儿当入樽嗰首歌。 咁我估应该系得得得。 喂。好明显，大家都知道你唱紧边只咧，一定听得出啦。 因为细个呢个男仔入樽都系我同我妹嘅童年回忆啦，大家。 哦，佢都同你一齐睇嘅。 因为以前翻小学嘅时候，会黄昏有得睇啦，甚至乎如果 miss 咗朝早星期六翻长洲嘅时候咧，朝早我一瞓醒，神咁早五点几太阳未出嚟。就睇食早餐，準備翻學咧，個重點最期待就可以睇住男兒當入樽食個公仔面，係、啦，因為你細個唔可以隨便食噶嘛公仔面。咁但係長洲為咗令到我可以早起身咧，屋企嗰個位咧就放寬咗，我可以食公仔面。咁所以話五點幾就起身食個公仔面睇動畫，跟住先翻學咁樣嘅長洲以前。 OK 咁啊，每一齊咁咪大家一齊睇咯。 係 咁一個咁嘅童年回憶。咁所以佢就而家就學緊呢一啲。咁 我想問，所以對唔住我。暂乱歌病地分一个问题先，因为咧，我记得上个星期你讲过，就系、是、因为男儿当入樽入边，你中意呢一个嘅 功 成良田啦，你个头发都跟住去剪啦，好威风啦。咁你阿妹喺男儿当入樽入边，中意 冇讲啊？ 佢冇讲， 我估应该都系刘川枫啊， okay, 走唔甩噶。 唔系嘅，即系同阿晴子一样，大家都 系嗰啲啦，得嗰啲啦。 OK， 我冇我好奇下咋。咁跟住，然后佢就即系向住呢只歌嘅目标进发啦。 系啊，我觉得几得意啊！因为你而家今时今日无端端要花时间去学一样乐器咧， 系 好难、啊。 同埋你尤其系在职之后咧，你要花呢个时间系真系好难。 你以前学钢琴学咗几年啊？系以年计噶嘛？ 你真系要我提起呢件事？ 系啊，几多年咧？ 我想讲我学钢琴嘅历史咧系非常之黑暗嘅，因为我开始系俾人早，但系 完结都俾人早， 系俾人迟。都未完結到，我大概我諗下先，應該中唔係小學，我真係唔記得小學幾多年班開始啦。 但係唔係自愿嘅， 自愿嘅。話說係因為小學嘅時候上音樂堂，咁我見過定係唔記得幼稚園上音樂堂。跟住見到個老師彈鋼琴，我覺得好得意，即係啲掣撳落去好似好正啊！同埋有一個契機就係話說以前金鐘間漢堡包店咧係有一個自動鋼琴喺嗰度，你入錢佢就會彈琴、 哦。 我覺得好中意，我嗰陣時好中意企喺嗰度睇住嗰部琴自己喐嘅，咁就幻想啊，如果我自己都識彈琴會點咧？咁然後哎呀媽好耐啦，去到小學嘅時候，我真係唔記得幾多年級，但係好細噶。咁然後佢就終於。都俾我學啦，都係叫我咁中意都俾我學啦，咁都即係同埋即係都有少少考慮，就係即係你考學校會好啲噶嘛，係咪先？咁所以由小學開始已經學 鋼琴。咁但我考級係考得好慢嘅，慢過人好多嘅。我通常係兩級兩級咁樣跳啦，即係我考二級、考四級、 六級、 考六級咁樣啦。跟住我考到去中學啦，我仲要係幾年先考兩級喎。 點解咧？ 然後考到去中五嘅時候，我先考第七級。跟住然後考完之後我就冇啦，就 點解拖咁耐咧？係因為你冇練琴。 第一就係我係自己話好想學琴，但係我係一個極懶練琴。咁然後再到大下大下，我發現我真係其實我真係冇乜天分，即係我只能夠話 興趣有冇先撇除天分。 彈一啲自己中意嘅作品，我可以好快上手。 因為我覺得天分同埋嗰個頭先你講興趣，我覺得興趣緊要係 sustain 得耐啲嘅。因為你天分，如果你冇興趣，你真係你細個嘅時候，屋企人督促住或者唔知點樣，你先至會繼續。但係我聽太多嘅例子都係。好快考咗八级噶啦，可能初中定咩考到啦，跟住但系到而 就唔考完就 因为你完成咗啦嘛，系啊，因为你唔中意啊嘛， 同埋系冇嗰个应用上系冇用啊嘛，除非你去做呢个钢琴家嘅啫， 咁咪玩古典嗰啲啊嘛， 系啊，咁所以我因为如果我谂翻起就系我好似你个妹咁样咧，嗰阵时我系弹嗰啲男儿当入樽主题曲啊，或者可能弹一啲流行曲啊，即系上帝早已预备啊咁样咧，咁我觉得我系会快好多，同埋开心好多，因为我弹一啲自己好想弹嘅作品咧，我真系好快上手啊！其实 Miss 唔使教噶，嗰啲堂系 Miss 上得最轻松嘅堂啊！佢成日都会问我你想学咩歌，我教你啊咁样。其实我自己练完，跟住然后俾份谱佢话你教我呢首啊咁样。 因为成功感啊嘛。 系啊，跟住但我成首已经弹到俾佢听噶咯，咁样。咁但系即系古典就另一回事咯。古典音乐我系真系觉得好闷嘅。同埋咧，啲手指彈到抽筋，都搞唔掂。咁同埋我 Miss 以前學琴個 Miss 係好嚴嘅，即係我個手勢，因為本身我嘅手又唔大啦，咁我抹得唔好闊啦，咁一抹得唔闊咧，彈唔到咧，佢就會打我隻手，即係細細力啦，佢唔係大力啊，佢揾 攞碌棍勾咯， 係唔係啦？如果我隻手而家用唔到啦，係咪先？仲成日可以打咁多機咩？咁佢嗰陣時會用個間尺，可能即係叫做小情大戒咁樣 fit 下我隻手。咁就所以慢慢令到我對彈琴呢樣嘢嘅興趣越嚟越細咯。 咁但係對流行曲就一路都有興趣，即係哪怕你彈，即係考試唔會考啦。但係因為你會自己彈到，所以你會聽啦，跟住你會咩噶嘛？ 有時我會抽起條筋咧，尤其中學嘅時候，可能想氹下女仔咧，就會自己上網揾啲流行曲嘅鋼琴譜。咁就练下， 呢个系问题。我想问，我当我练一首流行曲啦，我同个女仔，我想 show quality， 我哪儿走步琴，无端端捉佢去听 呢样嘢啊？中学啊，好做作嘅，我同你讲，即系我会好不经意咁样咧，就喺个因为嗰阵时放消息，我哋可以去礼堂嘅，系礼堂有一个俾我哋休息嘅空间嘅，咁我就会懒系不经意咁样，即系 坐下先， 系啦，跟住或者可能喺音乐堂完咗又死唔肯走啦，跟住留喺个课室度咧，即系准备转堂嘅时候，我又要行埋去懒系咁懒系嘢咁样弹两嘢， 好核 突啊你！你睇望到我而家谂起都觉得好 核突啊！你个人 真心好核突，但系嗰阵时觉得自己好有型噶嘛， 钢琴王子 系啊， 千秋王子当自己 系啊。咁但系即系到自己再大大下发现，原来啲女仔弹琴仲叻过你嘅时候，咪觉得自己好傻咯。 咁你有冇觉得你长大咗之后，你学嗰啲琴有用啊？ 冇啊。 做音乐节目有冇帮助？ 冇啊，唔系有嘅，即系起码一啲乐理上嘅嘢咧，喺你听歌嘅时候唔会甩得太紧要咯。即系或者你起码都知道一首歌嘅结构、啲拍子、啲嘢系点嚟咯。但系因为流行曲始终同古典音乐争太远啦，即系所以其实系个关系唔系好大嘅。 其实我有个同你类似嘅状况，我都学吉他， 系 学咗四年吉他。 咁但系吉他应该好啲啊。 因为咧，我又系啦，学校嗰个吉他班，又系学古典嘅， 系， 直情系你要有埋脚架咧，动起只脚弹嗰啲嚟噶， 即系好似我哋大声 L 不 O 咁样啊。 Yeah， 系啦，嗰只嚟嘅，即系唔会翘脚弹，好唔会 campfire 围住嗰只嚟。 系， 唔系吴林峰弹吉他啦，总之。 OK。 咁因为学嘅时候，好似你咁讲啦。就學完初頭，你頭嗰啲都係學嗰啲即係手嗰啲咩 scale 啊，係咪彈嗰啲啦？ 係啊，都係樂理嘢啦，考試要考嗰啲啦。 彈歌跟住就係真係全部都係 classical。咁而因為我入口嗰個係 classical 嘅， 我是觉得有点闷的。初头玩了大概差不多一年左右，我想着停。但是呢在我想着不玩的时候，阿 Sir 跟我说，其实你都弹得几好啊，你上手都几快、啊，几有天分啊！即系你知一听到啲咧，阿 Sir 都话我弹得几好，好似有啲浪费、啊，半途而废，咁咪继续去学啦。但系我就真系净系跟住阿 Sir 喂俾我嗰啲嘢，我去练同佢弹，我冇嗰种好奇心系会自己走去揾一啲流行曲嘅谱去弹，因为嗰段时间初中我对流行曲系未有兴趣，虽然嗰阵时已经中意咗谢霆锋，但系你觉得唔系嗰件事， 因为你冇你唔识单线 solo 嘛，你净系识得弹 scale 啫嘛，你又唔识得去玩嗰啲， 同埋个声底唔同，我唔会攞住支木吉他弹哒哒哒哒哒哒， 但你唔会自己试嘅咩？ 冇啊，完全冇兴趣啊。 Oh, OK OK， 同埋嗰阵一离开咗乐堂，我就要踢波啊，打机，太多嘅嘢想玩啊。所以呢样嘢真系摆到好后。 系， 所以我学完四年之后，我系冇学过 so called 嘅，因为 classical、oh, 你个弹法唔同噶嘛。 系，佢系 fingering 噶嘛。 fingering 系啦，佢冇玩 so called、 你使用 pick 噶嗰阵时？ 唔使嘅，就咁用手指弹。 咁你都好叻仔。 所以好辛苦咯，你要揿嗰啲巴嘅时候， 我试过唔得，我只手真系唔够大啊嘛。 就算只手够大咧，你揿落去嗰啲位都好难。就系咁样样累积之下咧，我去每次同人讲咧，啲人都好奇，你学咗四年，你连嗰啲 cord 嗰啲咩 magical four 咧，有四个转嘅，我都记咗唔识嘅完全。我系唔识数 cord， 唔识嗰啲嘢嘅完全。 唔紧要啊，我明啊，因为我当我钢琴摆低咗咁多年之后，我就嚟练五线谱都几乎系唔记得点样睇嘅。但系我想讲有一个转捩点嘅弹琴好得意，系去到中学嘅时候咧，因为我会考完七级，跟住然后我就其实冇再去考级噶。咁我摆低咗一段时间之后，去到中六七有一个转捩点，就系因为学校有个同学仔佢夹 band， 咁我嗰阵时觉得好好型啊。咁跟住佢嗰阵时话我哋都争个 keyboard 手，即系佢哋会喺学校玩少，即系有啲演出咁样啦。咁争个 keyboard 手，不如你嚟玩啦咁样啦。咁跟住哇正，好开心，即系终于觉得弹琴系真系有用啦，同埋觉得自己有型嘅。咁然后咧嗰阵时仲要系喺嗰啲学校嘅唔知音乐节定系乜嘢咧，去我哋准备咗弹呢个 Cranberries 嘅 Zombie 啊，咁就。型到呕啦，我同你讲系啦，即系总之好经典嘅一啲rock 嘅作品啦，咁样，咁跟住然后咧，咁咪喺度练啦，但系其实系好简单嘅，有个 cord 弹嚟弹去都有弹嘅，咁本身咧就系觉得好开心嘅，后屘咧练下咧，有一个女仔咧见住我练咧，跟住佢就泼咗一句冷水啊， 咁 弹嚟弹去都系嗰几个音，跟住嗰下即刻 drop 到落谷底啊！跟住我同佢哋夹完嗰次，我就冇再夹过啊，我就冇再夹过 band 啦，系啊，就系嗰一句说话，我就冇再弹过。 成日女人，败啊女人。但系今时今日，如果要再，我觉得因为乐器系一个好长时间，即系以年计咧，而家要再俾我，或者我觉得而家年轻嘅即系音乐有兴趣，即系除咗玩乐器，而家应该会中意就系想学。整過啦，所以呢個其實我一路都好想，但我真係未有時間去轉移。而如果要整咩歌呢，我今日揀呢隻就係一啲我希望有機會整到類型嘅歌嚟嘅，即係呢啲電子感重啲啦，有啲嘢可以摁下。 你啲吉他用唔到啊？ 用唔到啊，一定係用電腦學跟住去整嘅。但你又花時間學嗰啲 software 同埋上揾啲 plugin 整呢啲類似即叫 EDM 嘅歌咯，係啦。但呢隻真係好聽， 太新又真係型啊 ！Better 呢一隻。 谁来推开这片雾？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安安困惑于天际。如春归奔雪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 Be the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A little bit more

爱是咖啡粉，甘苦由人，衬与不衬。如果爱到永远亦能，如果不需要指纹才是接近。如果心底知道是爱吸引，来日就是在探问，相爱着与教训，学教训。如果该舍得了别强忍，还能学爱，但不要不分。 听紧呢首 I I I 全新音乐嘅实验系列。属于昼夜三部曲，每一首新作嚟紧都会分两个不同的版本。 停留可以的，或者这里太迷人，像春风找到好处，仍然可以不抱憾，或者这里有树荫。仿佛可使得你爱一生，一首歌两个你，我若有声音，一不留神，哪怕相衬。如果爱到实，那亦能；如果不需要指纹，才是接近。 参与在作曲编曲监制部分，由 II 的新作，今天叫做二人四足 Day Version。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步伐的，慢慢行行，你就会发现陪你行到尾的其实只有你自己。 关灯此刻不需娱乐，休息只想静坐下来，今天你说这里没你的将来，若要分开我怎么去爱。故事桥段删减覆盖，改写原定盼望期待，画面角色更改只好低调放开，若要分开我不懂去爱。分开逐个逐个逐个逐个分开，

听过阿卡赵慧珊今日新收到的派台作品《爱人如己》。有没有试过纯粹将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加注在人家身上呢？有时试下退后一步啊，有没有想过对方其实想要什么呢？ 问你爱一个人原爱到多狠，如飞往他的星云能销毁你肉身，而我信苦恋要有一种受的怒愤，能理智分析都非真心，请不要跟我说不可能，难道我说你更开心，不够浪漫人类胆飞行，我愿叫天蝎座旅行，只需要足我够狠，不怕路远断崖亦飞进他心，解天国封印。越过众星众神，在那边拥吻。如他要百载修行，才得一秒动心。 今朝大家都收到呢个消息啦，佢哋九月开红馆啊，同时亦都收到我哋今日嘅最新派台作品，佢哋系 Dear Jane， 人类不宜飞行，呢个世界永恒不变嘅一样嘢，就系人系会随住时间环境而变嘅，就算最初步伐一致都好啦。结局都是有机会错配。 大时代寻觅谁共对，跟那位却没成伴侣，一早的怎可知一切在乎过都粉碎，旧时旧情旧人物里，总有些情分会减退，痴情如逝水，却不要爱下去。回望半生情分，概括一句：时间无多，别说如果，别愤慨不。 或许这故事也不错。没缘分还是无乐趣，想过一世共偕共堆，珍惜的只可惜一切剧情也都不对，失去的那些情分里，想到竟无了焦距，只是无或许，最偏也算迷醉，回望半生情分再说一句，时间无多，这故事有一个永不可变的错，某次参透什么，重写一阙歌，没有如果，时间如梭，别气愤得 今天收到的新派台作品，李大台主这个计划他今年来有第二首作品，继我不算靓仔之后有这首必说如果，他是戴俊阳。既然第四点没人知道的话，那不如就专心好好经营这一刻吧。 总报警 恒星。 陈慧璇嘅新派台作品 featuring 有 Eagle Chan 有呢首 See You in My Dreams。先下至六点钟新闻报道。 时讲话承认自己失去国会大多数议员嘅支持，佢会出任看守总理，直至新总理获得任命。佢又话希望新政府可以尽快组成。马来西亚国家王宫发表声明话，穆希丁中午觐见最高元首阿卜杜拉，历时30分钟。阿卜杜拉是接纳穆希丁和内阁总辞。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和有骤雨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要令首先讲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榄角，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重复一次，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大榄角，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国外交汇处对出啦，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博伟。较早前啦，湾仔飞林明道去庄士敦道方向近英军中心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噶，意外啦而家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受意外影响啦，湾仔北一带包括系飞林明道、会议道同埋港湾道啦，都系比较车多挤塞。而喺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较早前近住七潭道南都有交通意外嘅，而家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亦都系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分别排到北角政府合署和太古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汇旋处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太子道东近彩虹村，而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龙盘苑。秀茂坪道去顺天村方向近宝达村一段车多挤塞，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最后安全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路恒安村落斜沙田，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是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是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这个是属于中国人的决战时刻， 一套充满汉语类的电视剧，让观众认识中国历史重要战役，军事迷、历史迷绝对不能错过。 港台电视三十一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为你带来精彩电视剧《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一阶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这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不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哇！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有我哋呢个环节，我真系恭喜你啊！咁我哋每个星期呢个环节都会带俾一啲上榜嘅音乐单位啦，咁啊将一个好消息话俾佢听嘅。咁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大家都可以上网睇到啦。咁我哋今日呢半个钟头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嘅单位，然之后亲自恭喜佢哋嘅。呢个非常之好嘅消息，要话俾佢听。 好紧张，我都好紧张， 我都好紧张。唔知 系啊， 咦， 你听到？喂，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我哋第一通电话， 你哋 系啊，打俾谢安琪啊，你好啊，听唔听到有啲烟花声啊？ 喂，真系喎、 啊，系啊，我哋配埋一啲嘅音效嚟恭喜你噶， 靓唔靓啊？啲烟花， 有人打俾我噶，你知唔知啊？ 真系噶，哎呀， 我打多啲俾你得唔得？ 好荣幸啊！ 系啦、啊，我哋 而家啲人通常都保持一个年，即系即系社交啊！即系连我哋沟通都有个社交距离噶嘛， 系直接通讯软件讲低 啊！系啊，问咗你几时得闲先约你讲一个电话咁噶嘛？ 唔系因为主要嚟讲都挂住你把声，所以就觉得系好需要打呢个电话。 佢把口真 系 好 听你把声 嘅，真系。 系啦，好担心啊，真系。 但我哋打呢一通电话俾谢安琪，系因为有一个好消息要话俾你听嘅。呢一个好消息就系你嘅派台作品离不开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最新一期咧，系攞咗冠军位置嘅，恭喜晒你！ 恭喜晒， 多谢啊，多谢啊，我真系好开心啊，因为我系好耐冇喺港台攞过冠军。哎呀，我记得是好耐，有以年计啊，应该是起码一两年啊，是吗？ 我而家即刻试下揾紧啦。 我唔敢咁答你，但我只能够话我深信会陆续有嚟嘅。 好 呀，你好叻啊你！ 即刻兜一兜先咁样。 咁而我哋亦都准备咗几句嘅功课说话送俾你嘅。 有 压 晒 稳 咁啊！你哋 系啊，好叻 啊！ 好啊，事不宜迟，就将呢四句嘢送俾谢安琪啦。好，我先啊。谢安琪海船归来， 最新派台离不开， 新发展更加精彩， 冠军直接袋落袋啊！我死都要拍手掌啊！真系 系啊，有冇个尾嗰度揿翻啲罐头声出嚟就好似啊？ 系啊，揿翻啲拍手声就得噶啦，我哋 系啊系啊。 我谂呢一首歌。即系对于你嚟讲，攞到呢一个冠军嘅位置嘅意义，应该系好大，同埋一个好大嘅强心针啊，系嘛？对于你 系啊，因为我觉得而家做音乐嘅心态系真系，我想做自己觉得好玩嘅事啦。咁啊，好明显咧，离不开咧，佢唔系一只换味嘅作品嚟嘅，但系即系以一个即系小休之后去同大家见面咧，嗰种。同大家嘅聯繫啦、掛念啦，同埋想有一種即係好似好耐冇見，一聽翻你把聲就覺得有一種熟悉嘅温暖咧。咁我選擇咗即係以離不開呢隻歌同大家開始我一個新嘅音樂旅程啦。咁我覺得係呢隻唔係一隻可以話係即係流行，即係以一個流行曲嘅曲式啊去創作嘅作品嚟嘅，係一個好隨心，無論係曲風啊、旋律啊、編曲啊，定係歌詞，其實都唔係一種流行度好高嘅制式嚟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好似好代表到呢一刻嘅我，就係、是、我想做一啲隨心啲嘅作品啦，可能就係冇咁多計算啊，冇諗呢首作品究竟係會唔會流行到好高呢定係點呢，就係、是、好單純咁同大家分享咯，即係分享我呢一刻想講嘅嘢啊，就係呢一刻嘅感受啊，呢一刻想同大家連結嘅係咩啊，咁就做咗呢首歌咯。咁所以其實好似好例牌咁讲啦，我真係冇諗呢隻歌嘅成绩啦。咁真係喎，所以当收到大家嘅好消息嘅时候呢，我真係激动。我而家都飙晒汗啦，你知唔知我而家其实係坐喺冻冰冰嘅地板嗰度，但我飙晒汗囉。我真係觉得係打从心里觉得好感受到大家对我嘅支持。 系，因为我哋都觉得其实而家虽然歌曲叫话个名叫流行榜啦，咁但系我哋都发现，即系每一个星期见到唔同，唔系就系我哋啊各大嘅音乐嘅平台嗰啲榜咧，都已经好似啱啱个 K 所讲嗰个所谓嘅流行嗰一样嘢，同我哋可能以前理解都有少少唔同啦。即系咩叫做流行咧？即系可能唔系净系嗰个朗朗上口先至系嘅，可能系好似阿 K 啱啱所讲一啲好有心思做一啲编曲啊，或者一啲。音樂人想講自己嘅 message 嘅一啲作品，其實都會得到大家嘅喜歡，而呢個嘅成績亦都證明咗就係、是、阿 K 一路想講嗰樣嘢咯，就係、是、隨心而去創作，但係原來大家都會中意呢一，我哋發現都有呢一個咁嘅現象出現啦。其實， 所以今次真係要再次恭喜阿 K 嘅，即係做自己中意嘅事情，永遠都一定係啱，係勇往直前，就一定會攞到自己想要嘅嘢。 係咯，可以繼續隨心去創作今年之後嘅作品啦，都 係啊，好勤力㗎啦，我而家 而家 心機啦。 之後嘅進度點啊？ 今日就係finalize 緊幾個 demo 咁樣咯，自己。 系 啊，都好俾心嘅。好似点解我突然间好似报告翻我啲功课俾大家？ 开会啊，听 啊， 社长讲 讲。有啊有啊，可以啦，可以听 demo 啦。 好啊，咁啊，亦都好期待阿 K 嚟紧再快啲有第二首嘅派台作品再出街同乐迷 share。你又想表达啲咩嘢嘅 message 俾大家咧？期待期待嘅。 好啊，多谢你哋，真系好开心啊！ 吓，再次恭喜谢安琪嘅离不开系我哋今个星期。 我想讲你哋送俾我嗰、那个 卷轴， 系啊卷轴啊，嗰幅字画，我想讲字画都系字画嚟， 都系噶， 系 我真系摆咗喺我公司啊， 哎呀， 即系挂起咗喺度， 好 啊， 太好啦， 开得正， 系啊，可以辟下邪啊，龙尾真系可以辟邪， 系个旗，我嗰个旗开得正真系啱咗， 啱用咗啊， 系啊，成李贵贤啊， 咁我哋亦都再次恭喜你啊， 好啊，我哋 系啊，我哋嗰啲好似过年，系啊，就要听下呢首冠军歌啦，咁样。 好啊，再次恭喜你，多谢你今日接我哋电话，谢谢阿 K。 好啊，得闲多啲打俾我啊。 好啊， 拜 拜。 Bye bye 水里不去说过的一切，已不再不再是我们所爱，刹那说穿了全无意 听我呢个星期嘅冠军作品郑安琪嘅《离不开》，大家如果想重温呢一首歌，等阿 K 嘅详细介绍，可以睇揾翻我哋苏动音乐之前嘅访问啊。 喂 喂，你好，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恭喜 你好啊！ 我哋系应该系第一次咁样， 系我哋自我介绍下先。我哋呢个节目苏动音乐，我系波盛啊， 我系宾神啊，你好啊， 神灵儿你好啊 ，Hello，Hello， 系啊，我哋一嚟就 紧啦 ，sorry， 我一打通呢个电话就玩啲咁嘅， 中咗奖，我以为自己 系啊，其实都真系差唔多嘅，因为我哋打呢通电话咧，有消息话俾你听，就系你嘅派台作品《风的形状》喺我哋港台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一身上榜咧，就已经是第五位了， 超劲啊！ 系，即系我哋好多嘅 DJ 同事都好中意呢一首歌，所以都播得好犀利。 冇错，亦都好多乐迷，我都深信系非常之喜欢呢个作品嘅。 哦，多谢多谢。 系啊，所以我哋就将呢个消息亲自话俾 Yoyo 你听啦。同时，我哋都有少少嘅礼物送俾你嘅，一啲 哦，啲心意嚟嘅， 系一啲押韵嘅说话送俾你嘅。 但系你唔好太大期望。 押 韵好，我哋即刻嚟啊！ 我先 系 新上榜风的形状。 神灵儿随风飘荡， 半夜填词去海旁， 想起宜兰嘅阳光。 我谂呢几句呢几句应该都概括咗部分呢一首歌创作过程啊，系咪啊？都 全部啊， 系不如都交俾 Yoyo 同我哋介绍呢一首大家喜欢嘅《风的形状》，即系头先讲到填词，可能系海旁啊，等等嗰阵时等你讲一讲啊都。 哦，系啊。是我同谦写词啦，咁但系我都有参与嘅，我掹咗佢喺海旁，都写到半夜啊。 系， 因为对住，即系你谂最尾嗰段咪好辽阔空旷咁样嘅。 系啊系啊， 即系觉得写歌嘅环境，咁咪吹住海风咁样写咧，系的确系会有帮助嘅。 系 啊，即系当你等一即系一份词嘅催生咧，系。好耐噶嘛，咁所以想加速嘅时候咧，任何有灵感嘅地方我都唔会放过啦。 系， 咁呢只歌系好适合喺海边嘅，我觉得。咁谂起宜兰嗰、那个，哇，呢好犀利喎，写埋呢个，系因为我俾佢睇过喺宜兰拍嘅一条片，就系、是、个天空好大好大，我揸车去宜兰玩啦，个天空好大好大，咁一边咧就落雨，另外一边咧就系、是、有阳光嘅。 嗯。 即系你望到个过云雨系啦，即系佢系一边嘅天气，佢好快就会过咯。 系 你会睇到有希望喺个云后边咁样咯。咁所以我俾佢睇嗰条片，然之后我想有呢个意象喺里边啊，我想有呢个画面啊。 嗯， 跟住佢就写到啦， 点菜咁。咁佢就真系写咗流泪的过云雨，遥望青空，即系佢真系可以喺一句里边。佢话好似素描咁咯，呢、這个写词嘅过程，因为好似我有好多好多画面想摆落去， 系 啊，然之后我哋拍 M V 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喺我哋系海边拍啦，然之后拍到日出啦，而系真系头顶亦都系有一嚿云落雨嘅， 即 系 好似当年咁样见到宜兰嗰个景色有少少似系咪都。 是啊 ,exactly, 就好似歌词咁样咯，头上面有一嚿过云雨，咁嗰时陈奕迅都喺度，所以我都问陈奕迅话，哇，直情系喺你面前咯，那个阳光喺嗰边，我讲嗰样嘢，仲唔系只宜兰啦，即系香港佢都俾翻个一模一样嘅画面我。 同埋今次作品咧，《风的形状》都揾埋阿家谦一齐玩啦，即系作曲啊、编曲、监制都系同家谦一齐去做。有冇话有啲即系比较好玩嘅事情发生？因为其实我对家谦嘅印象，佢可能比较少嘢讲噶嘛。但系你哋去创作嘅时候，会唔会系都多嘢沟通到噶？ 我又唔使倾好多嘢，我同佢倾嘅都系都真系 focus on 音乐多啲嘅。 系。 是啊，因为太好听了，所以佢一俾我就已经系咁咯。 因为我觉得呢一首，你讲啊，你讲啊。 冇啊，我突然醒起，其实中间佢有试过用吉他，即系个编曲咧有试过想贴近佢认为系岑宁儿多啲嘅风格嘅，咁但系即唯一个来回就系咁，我就觉得吓、啊，但我想你本身嗰个 demo 即系都系钢琴啊，林家谦啲，我觉得好好、啊，因为同你合作就系想要你啲嘢啊嘛，咁。 哦，所以最后出嚟呢个版本系最原汁原味嘅。 系啊，系啊，系啊，咁同埋合作都想揾翻佢做监制啊嘛，所以一定系佢嘅风格好强噶咯。 有冇发现佢嘅风格其实都要花啲时间先驾驭到佢嗰啲曲嘅旋律啊 groove 嗰啲嘅？ 有啊有啊有啊，真系啊！即系我觉得即系魔鬼喺细节度嘅系啊！你如果你试下唱咧，你就会发现嗰啲位咧系有巧思噶。系、我有啊，我用咗一段时间啊，真系佢。我第一次录完之后，再消化咗差唔多一个礼拜，我先至录第二次咯。嗯。 哦，因为我觉得呢一首，我觉得最比较拿捏到就系成像那风，即系我叫跟到，我叫最跟到啦。 成 Yoyo 喺度噶， 系咯，即系呢句最犀利咯，因为呢句听落就系、是、风，但系嗰个几时落去转嗰个音呢、其实唔喺最理所当然嘅位嘅。 系， 嗯， 所以就系呢一啲嘅细节，大家去听呢一首《风的形状》嘅时候，都可以 feel 下

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中啊！ 嚟到星期一嘅奔神 Monday Blues， 玩快又一个礼拜啦。本身咧上个星期五听到阿波成嘅 EDM Friday， 佢嗰个 City Pop 嘅 remix 咧，本身系勾起咗我少少 City Pop 人嘅。不过我突然谂起啊，好似早排都播咗太多嘅 City Pop。然后波成同我讲一句，诶，好耐冇听过你播 jazz 嘢啦，都啱嘅。其实生活系应该有个 balance， 要调剂一下。所以今个星期带俾大家嘅作品，全部都系一啲 bossa nova 嘅音乐作品嚟嘅，当中包括好多广东作品都系有 bossa nova 影子喺入边啦，包括有呢首。 喂他，你又发出新警告吧？预告着天气转坏吗？大概又激嬲他了吧？未算差，泪未够大，无谓怕。但你整晚在祈祷，期望暴风停下。傻瓜，在落雨花时间。 質疑奔塵，哇！呢首你都當係 Bossa Nova？ 嗯，的確同一般我哋平時聽開嘅 Bossa Nova 有少少嘅分別嘅，咁但係當中咧佢都帶有呢個森巴舞嘅節奏喺當中，但係有容祖兒嘅天氣報告。 至于在广东歌乐坛玩一些 jazz 味浓的作品，包括 Bossa Nova， 我想他们是不能够被质疑的。 大海有人未来抢购，大海正道正与他激励逼清秋，如唇被叹到了饭后，赞美到日后，吃到了绝后，爱胆的胆不够，失去未来佳偶，大家海里石油未采够，不要留。Bye bye fishes, bye bye whales, bye bye lobster。有冇蟹？有冇蟹？有冇鱼啊蟹？我问你点解？大海里面嘅鱼可以冇晒？有冇鱼？有冇蟹？有冇蟹？有冇鱼啊蟹？我哋咁丑怪，大海里面所有嘢俾我哋清晒。 听到咁有玩味嘅歌词，就系知道系 swing 啦，有佢哋嘅鱼虾蟹。将海鲜同埋呢个 Bossa Nova 摆埋一齐，令人谂起假期啊嘛，阳光与海滩好适合 Bossa Nova。 这次你走，我发白日梦半天，谁人来电也觉没特别意思，只得我自己不可以摸。以后随时停电，再怕黑亦没法子，无聊时烫心，愿望共你一起蒸发。随洗衣机转完又转，是你的美糟粕，好想亲你，就跳进被窝，深深浸入甜梦里，渴望未曾天光，瞌睡最好。 今日甜梦里渴望未曾天光，瞌睡最好不过，时间任我拖，幸福不应挥霍，就当教我学会去珍惜你，又跳进被窝，心好挂念才后悔，那日没情可讲，是我天生小气，撞跌了唱机，要收好不生气，尽快打电话给你。 有王菀之的《心挂挂》， 轻言问话，谁在意有多真实？不要认真的思索，让快乐变得简单。风翻过骤雨花已下降，餐馆泡沫咖啡烫热了，不需要绿伞，只庇护我。大树下蓝雾占山街角的灯光柔和，何时预约在炎夏提着白花登上山，看天边的小鸟经过河岸边际单车，在两旁鱼贯而过走遍多少处明媚泽巷，灰鞋斗滑从未去区分真实，不要太多的追究，是快乐而很简单。清早去弄个精致便当，公园里摘了花送赠我，只需要下午天朗一照，清风里那骑木马哼唱着歌声悠扬，何时合照再闪下，点在绿色木门下，踏遍一地黄菊花，风光到处全是美，该去观赏，每站过站来到终点，车厢里是我一个。 有时听 side track 嘢都会有一啲宝物寻归底嘅，啱听过有阿 K 一个早期嘅作品《一人之下》，收录喺佢嘅专辑《K One》里面。 情绪懂得渲染，全赖每次演出跟你念，随便合奏到通电。谁埋下伏线，撩拨到心慌意乱，为何悲歌也是甜，完全磨合却未表态，萌芽容易却未知怎么放大，明明藏着半音又流失得这么快，仍留待分解。你暗示马场要用吉他代谁说话，你暗示马特意让美音沙哑，我应接受吧，制造了感情应下，当真有爱恋吗？一呼一靠一起像情愫啊， 情愫轨迹斗战，凭着你那真音勾过弦，明亮如意的思念曾撩动伏线，无奈你不懂发现， 顽强嘴臂却怕断言， 如浮云渐近又飘远，如长路让我望穿偏不厌倦，明明提示结束突然升起显圈，谁回味辗转？ 是马上要用吉他带谁说话，你暗示我特意让美音刹那，我应接受吧，制造了感情烟霞，当真有爱恋吗？一呼一吸一起 I feel so尽情说话，你暗示我愿配合唱出牵挂，趁机揭开吧，这动听感情升华，交给最爱吉他，高音低音走音亦陶醉吧。 时间咧，槟尘仲翻紧 office 工嘅时候咧，好中意放工嘅时候，如果仲见到个夕阳，就可以听住呢啲 Bossa Nova 嘅作品，感觉系特别 chill 嘅。啱带嚟有 C All Star featuring Sim C 嘅他吉他，最后一首作品。 C'est si bon de sortir des mots doux. Boss Nova 之后 des petits rien du tout, mais qui en disent long. Lisa, oh non, 小野丽莎 Notre ami nous ravit. Les passants dans la rue, nos envies. C'est si bon. 歌名唱咗俾你听。 C'est bon. Qui me donne le frisson. C'est bon. 希望你翻屋企嘅。 C'est une sensation. 旅程愉快。 Ça vaut mieux qu'un million. Tellement, tellement c'est bon. C'est si bon.